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 成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俾到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杰斯，祝各位蛇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好啊，咁第二节就讲即近排都推嗰隻1101啊，容性重工工啊，咁以前就叫容性重伤啦。咁啊，即老老实实我对呢只嘢咧，即毫无好感啊，亦都好恨佢执笠好耐㗎啦。 可以讲下背景嘅09年度，我冇记错，09年度上市，当时为全球四大嘅造船公司， 系啦， 系啦，咁上市最高做过8.3定8.6呢啲位嘅， 系， 跟住好快地 around 两个礼拜到上完市之后就跌穿咗招股价噶啦，已经，咁啊插穿咗招股价之后咧，其实一路喺7.几到6.几浮沉，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一沉不起噶啦。 其实喺好耐之前咧，即係成日講舊年嘅，唔係好耐啫。喺阿大師嘅錢打到嚟，我講過呢隻股嘅，嚇呢隻股啊真係不得了咁弱智啊！嚇咁啊，即係嗱，佢嘅背景就係咧，佢突然之間平地一聲雷咧，作為一間民營公司咧，就變成全球最大嘅船廠喎。嚇唔係容易嘅做船廠，你話變成全球最大嘅網台，我覺得好易嘅，易好多嘅。你船廠即係呢啲係粗放型經濟咧，你唔可以突然之間由冇變有咁快嘅。但佢又真係好快走咗出嚟喎。咁仲係民營企業喎。咁嗰陣時仲係中國政府重點栽培嘅喎。成個用 X 系統咁樣，嘩成炸要栽培嘅。咁我老細就癲咗咁樣，嘩豪情壯志嘅。 仲要中間俾人有個希望啦，就係話佢會同埋中睇先中海油做一啲深海勘測嘅，係 啦，深海船係啦嗰啲嚇，咁啊點解會咁講？佢上市嗰陣時嗰陣時都覺得好奇怪咧，就第一就啱做船，你好難平地一聲雷突然之間變成咁大間啦，你一定要有幾十年嘅歷史先慢慢變成咁大間。第二樣嘢就係當然就係嗰個權力分佈嘅問題啦，究竟佢係江派啊、胡温派啊，淨係唔知咩派呢？咁而家集你上嚟會唔會打派呢？打舊派呢？唔知喎呢啲。因為即係個老闆就突然之間係暴富，係唔係淨係錢喎，係公司權力都好大㗎喎，係咪？咁所以嗰陣時我好有戒心，加上嗰間公司個老細就係即係個管理層啦，唔好話就係話佢啦，傻傻地嘅。我喺大師個節目講過，就間公司就係其實講佢啦。嗰陣時上一市之後呢，就想啲大行呢幫佢浪價。因為即係第一二日就好似好巴閉咁樣㗎嘛，個價啊，即係唔係第一二日添，即係頭嗰一粒鐘㗎，我記得好似好巴閉咁樣，想搵啲大行浪價，咁啊俾咗個特別嘅條款優惠，總之你係大行，你唔係唔使㗎，咁都唔係大行啊，總之你係乜鬼行都好，你個唔記得頭一個禮拜剩乜嘢，上次又頭一個禮拜剩乜鬼嘢， 就一個禮拜後之後個禮拜，我唔記得咗咩時邊段時間，就你拎住張單，你幫個客買嘅，你就攞2% 傭，台底俾你嘅，咁啊撲街啦，嚇諗住托價啦，咁啊個個真係買噶啦嘛，幫你客買噶啦嘛，即係基金經理就買到你行啦，係咪？買啦買啦，自己收2% 啊嘛，你買1000萬都收咗成20萬翻嚟，就咁買1000萬錢又從乜嘢啫？何況佢哋億億聲咁買嘅。系啦，咁啲大行听到啦，好开心啦，咁啊系咁拎住啲客啲服掉散佢啦，掉晒之后咧就买翻啦，就拎住啲买单咧就同佢攞钱啦，咁啊攞咗我冇记错攞咗成2000幾3000萬涌走噶俾人， 哇 分咗2000幾3000萬涌，咁啊老细好开心啦，啊我叫你买你即刻帮啲客买啦，佢又唔知道其实啲友咧喺上面咧就掉货同一嚿钱咧下边买翻，个客又赚钱。嗰嚿傭自己袋咗，呢個豬兜到咁樣嘅，咁我一路都對呢間公司覺得豬兜兜，咁啊試過幾年啦，咁而家就跌到散曬。嗰間造船公司其實你諗下，突然之間佢可以變成一間咁大嘅造船公司，但係突然之間佢可以變成一間就係執笠嘅造船公司，你話離奇過離奇嘅，因為你唔係一間網台啊，網台隨時執笠， 係 船造船公司，你嗰啲 contract。你做一隻船你2-3年嘅。 係啦。 你必有得咁快搞唔掂㗎大佬。咁當然佢有好多 cash flow 本身 ,Kelly Clark 幾十百萬樣嘢問題啦。咁點解會叫你哋買呢，其實之前有人同我講過話火燎心某電台節目著名股神、年青股神炒新股票都赚几千万上落嘅咁样嗰、那个嗰位先生啦。咁就叫买嘅。咁佢今次嘅 call 呢係啱嘅。係就喺股价上面去 translate 佢呢个嘅建议呢係啱嘅。因为几毫子话晒都而家叫过三係升咗上嚟。咁但係其实呢老实实啦佢听到嘅嘢我一早听到啦。用成重工5毫幾子有人叫我买啦分身添。但点解我冇买我亦都冇叫人买呢，其实嗰阵时买呢嘅假设就唔好话5毫子啦8毫子9毫子去买呢係极度危险嘅。因为用成重工呢係面临一个倒闭嘅危机，佢唔係面临一个倒闭危机，佢係一个倒闭边缘嗰度㗎啦。咁其实中国政府见到呢间用成呢即係讲真真係神台猫屎嚟嘅。 係。 嗰阵时前政府推到上去 Fortune 要去好短时间打入去 Fortune 500, 成为一间国际级嘅造船公司，而家烂咗你又唔可以轻易俾佢淹没于大海当中。但你一手提携返去我又冇可能，因为权力斗争嗰啲利益已经散晒啦，我又冇理由拎抬返你上嚟。咁点样处置好呢，咁喺國內嚟講係最好一個方法㗎啦，就搵人收咗佢㗎啦。 係啦。 係咪 咁啊好自然地即係掃咗佢啦，即係食咗佢。 係啦阿迪你幫手呢隻嘢好鬼硬眼，你立咗佢 ,ok 嘅，佢嗰啲資產 ok 嘅，借景管理不善嘅啫。因為前朝搵佢嚟食油水，咁而家唔使啦，佢任務已經完成咗啦，阿迪你幫我收咗佢。咁阿迪你話我唔開得邊間收佢嘅名啊。 我知道。 我唔開得。咁阿迪你會諗啦，喂你唔好老點我啊大佬。係咪我咁大間喎，咁全球第四大我都未係嗰個 level， 你叫我收佢返嚟我邊度掂啊。咁所以嗰陣時幾毫子嗰陣時呢，其實大家就知道有人會收呢間公司。我唔敢叫你買嘅原因嘅話呢，話就話收呢間公司啫，點收得㗎。 係啦。 其實就有兩個方案嘅。 好。 你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呢，你唔好話俾人聽啦。即係你唔好叫人 join member 聽返呢一集 ,ok? 第一個方案呢就是最危險嘅。嗰陣時火燎心嘅推介呢係極度危險嘅。因為嗰陣時確實喺呢一步呢係會行嘅，就係咩呢，用成重工你執咗佢。我當你垃圾收返轉頭。咁嘅話呢個股價會跌到大概係4毫子到啦。咁嘅建議呢係好不負責任嘅。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觉得好不负责任嘅，因为你听啲唔听啲。OK， 到最后那个大结局都一样，就是、阿迪你收咗间公司，阿迪你讲你执咗佢先，我当垃圾收咗你。OK， 第二个方案我 confirm 咗第二条路行得成呢，我先至叫你买，虽然个价已经系夹到上去过三。 但係係安全咗，因為第一個方案應該係唔會再行㗎啦。第二個方案咩呢？阿迪，你搵間銀行拍，我幫你搵間銀行，搵間銀行貨錢俾你，幾十億，俾錢你，你去買佢返嚟。OK， 大家就一家便宜就兩家賺啦，係啦，咁大家 happy happy 啦，容成重工就光榮易手，你就立咗一間曾經係全球唔知第幾大嘅全公司，我係中國政府亦都見到啊嗰嚿嘢終於有人揞咗啦， 係啦，搞掂， 搞掂啦，我唔使揞眼啦，你改名又好，你炒曬又好，你作穿啲船都好，我唔理得你啦咁樣。我係 sure 咗係有銀行呢係做咗呢個 financing 呢我先至叫你買嘅。 OK,OK。 好啦，如果而家第二步路係真係啱啦，有間銀行科水俾阿迪你去買咗呢間1101返嚟啦。個問題就係話我哋 target 係嗰個乜嘢嘅價啦。 係。 有位網友好叻嘅，有位喺自己友嗰度好叻，就話呢睇個 NAV 啦，係好啱嘅。佢而家个 book 个 value 呢大概两蚊人民币，咁你折返我港纸呢大概两个半咗㗎啦。咁所以呢喺呢个嘅国有资产，即话晒都叫国有资产啦，容成重工系咪，国有资产唔可以乱咁嚟嘅价嘅时候呢，我相信佢开个价呢唔会低过两蚊嘅。即係呢个收购价唔会低过两蚊。到最后系咪唔知，但是我基本上我已经 confirm 咗呢，是真是有人会搞定咗嗰个 band 嗰个 facilities 呢嚟到收佢嘅。咁所以就话其实大家可以唔会一两日发生嘅，因为过年㗎啦，过埋年返嚟啦，过埋年返嚟啦，就应该可以收到封厚礼㗎啦。咁你冲唔冲入去，你点样安排，你哋自己决定。因为我刚才讲嘅嘢仲系有变数㗎嘛。可能个银行贷咗俾阿迪你，你赌钱揈晒呢，系咪，你走去搞网台又输晒呢，系咪，咁所以有变数嘅，咁所以即系大家要自己衡量返呢个变数啦。咁所以嗰个你听到呢啲咁嘅，今年一定系国内呢啲咁嘅民营企业啊，或者有啲部分啲个人企业呢，系一个好重要嘅 restructuring 嘅一年嚟嘅。 系。 好多系金融海啸，跟住中国政府拎咗几十万亿出嚟提振经济，银行又拎咗几十万亿出嚟做新增贷款，多咗成个市场多咗几十万亿，啲高啲老细啲企业老细又夜郎自大啦，我成日都讲夜郎自大㗎啦，跟住拎啲钱去揈，又左买右买，就啲嘢烂晒之后呢就搵人埋单。今年习近平李克强上场呢，我諗佢第一样嘢即係真係今年要严正要做呢，就係话将一啲要埋得单嘅嘢就埋咗佢，唔埋得单嘅嘢就捉佢入后巷斩佢手指，剁鬼咗佢算啦。咁边啲要埋单，边啲唔使埋单啦。咁佢一定要做个 restructuring 嘅，用性重工系要做 restructuring 嘅。即系话佢唔可以就咁俾佢执咗佢嘅。即系唔可以俾佢呢个世界上消失。但系阿迪，你第一下我叫你接呢嚿嘢，你第一下梗系讲啦，垃圾嚟嘅。你叫佢撇咗佢先。跟住我最多喺撇个价，譬如四毫子，我最多用六毫子 PM 入去收返啦，我都有傻啊，我都安全啲啊，係咪先大佬啊。咁但係呢一步应该唔会行㗎啦。嗱，正如我先讲，就係话喺近排嘅理财产品有好多argument，有好多风雨雨，亦都系同一个 concept 嘅。就是有一隻嘅信诚嘅智开一号嘅信托基金，理财产品基金就爆咗煲嘅。牵涉嘅就係30亿。咁里面呢个理财产品里面嘅持有嘅业务或者资产系咩呢，其实是一个山西煤矿嚟嘅。呢个煤矿烂嘅。点烂法呢，生产唔到嘅。即 at least 未生产到，我唔好话生产到。未生产到。 未生产到。 个管理又都系即系 未管理好。 未管理好啦。啲财政亦都系啲窿未冚好。未搞掂嘅。咁即系之前就好多即系差唔多到期㗎啦。咁啲投资者就拎住啲钱，即係拎住嗰啲理财产品就攞钱啦，咁收唔到钱。咁又 WeChat 啊，又微博啊，咁样呢就呼吁呢就哇冲击佢老巢咁样。咁中国政府好驚啦，银监又好驚啦。咁跟住牵涉咗几个 party， 第一样山西市政府啦，因为嗰个物业喺你管辖范围之下啦。第二个信诚嗰个信托基金啦，因为嗰个基金系你 structure 出嚟噶嘛。第三样嘅工行啦，因为工行系负责做销售嘅。OK， 咁搞到扰攘攘啦。第一个方案就系山西市政府三十亿里边咧补五成。 信誠呢個基金呢就保另外嗰 25%， 工行呢就佔底 25%,100% 俾返啲人啦，揞住把口唔好嘈啦。咁但而家最新方案呢就係話揾咗一間啦，又係阿公啦，揾咗一間叫華融資產嘅，即係好似信達嗰啲基金咁樣。阿華融你收咗係30億。啊、即其实同阿迪你收咗101一样嘅啫。 係。 你收咗佢啦。咁、但你都会问个问题㗎。我收咗返嚟咁点呀 点搞 佢烂㗎喎。 我融成都话即话晒都做船公司呀、 啊。係囉。 ok, 我唔做大船 ,ok, 我做渔船啦、啊、拖过去钓鱼。 我做独木舟都独木舟都买得一两隻呀系咪咁我出嚟做咩呢咁所以我相信即背后叫得华融去嚼佢嘅话呢一定会有啲好处俾佢嘅。 嗯。 第一当然未必喺个煤矿里面啦我帮你搞掂佢啦咁样应该唔会㗎啦、嗯。最大机会咪嚟香港上市囉。 嗯 好似信達咁樣一上又嘩30億已經唔係錢啦一抽係咪抽返你300億嘅咁我乜都補償得到啦呢、樣呢樣題外話啦、就第即係而家衍生咗個問題就係話可能係一個巧合啦因為近排又有啲阿根廷風暴啊印尼風暴啊好、多風暴喺外圍啲所謂新興市場裏面醖釀緊嘅時候中國政府突然之間講咗出嚟有機會華融會收咗佢㗎啦全部嗰啲人啲錢呢就可以攞返晒除咗第三年利息之外。咁對於阿迪你嚟講譬如阿迪你係買咗呢個理財產品嘅你都安心啦本來我諗住拎拉 banner 去遊行㗎啦嚟家可以攞返錢嘅即刻過年啦 唔使煩啦快湯住囉。 個問題就係話在時間上面是不是因為外圍有些風風雨雨新興國家中國政府怕一樣東西爆呢爆了嘩真的可能整個金融風暴金融海嘯2014年版真的在中國理財產品走出來的、因為在中國理財產品中國有兩個很大的炸彈一個就是地方貸款平台啦一個講過啦不知道哪一集這個節目講過啦一個就是理財產品啦理財產品爆就更怕、地方貸款平台審計署都可以審計一下理财产品呢你话10万亿又得 ,20 万亿又得 ,30 万亿又得 ,ok, 地方贷款平台你都可以搞掂喎因为嗰间系地方债地方债阿公孭阿公顺理成章一条数孭晒啫。但系呢啲理财产品边个孭呢嗱工行好串嘅工行开头走出嚟讲就话呢喂我做销售渠道㗎咋喎我卖嘢㗎咋喎我百佳惠康嚟㗎咋喎你喺百佳惠康买一包薯片食死咗唔关我事㗎喎。你问返间薯片公司得喎问卡洛 B 啊你问信诚基金啊信诚又话唔关事喎信诚又话唔关事喎山西市政府又话唔关事喎本来开筹嘅时候冇人关事嘅你买你戆居嘅啫跟住到最后琴晚出咗一个将中国政府似乎出咗最后嘅方案就啱讲啦就係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晒佢呢跟住全部出嚟抽水啦工行个姜建清主席出嚟抽水话叫你啊的唔好乱买嘢你睇清楚嘛。呢啲咁嘅理财产品唔买得㗎嘛。你应该知㗎啦。跟住你又即刻发烂渣啦。我喺你度买㗎。我以为你 scan 过㗎嘛工行。但工行就喺度出嚟抽水啦。咁个问题就出现啦。点解中国政府唔想个理财产品第一 round 第一单就即刻爆煲冇人买单呢因为里面牵涉咗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系 related to 乜嘢呢就系即系呢啲我哋所讲嘅银行系统啦。即系工行啊建行啊间间都会后面有啲影子银行出咗啲理财产品拍住嗰个嘅信托公司做个理财产品出嚟。当然银行就同影子银行本身是各划清界线啦但大家心知肚明是腾愣瓜瓜愣腾㗎啦。如果唔系你啲嘢点会可以走去工行嗰度买呢你 Wagasi Man 把可唔可以摆喺工行嗰度你借个位嚟借两尺位嚟买啊摆啲 banner 喺度摆啲传单喺度买得唔得梗唔得啦系咪咁个问题再 day back 返个问题就系话呢个山西煤矿点解会变成一个理财产品嘅形式推咗去市场嗰度啦照正路嚟睇如果呢单系好嘢呢、這个矿大家睇过做咗 due diligence 做咗啲啲在即审查发觉喂好嘢喎。银行佢要贷款银行立咗啦。 咪同埋上咗啦我觉得。 银行立咗之后佢头一两年有零盈利佢就推贵咗佢上啦系咪 一定系得嘅就上咗嘅。 推 推唔推就另一回事啦。总之银行会立咗返嚟㗎啦嘛。係咪讲緊三年前中国银行仲有19几万亿新增贷款30亿我俾你啦迪。係咪咁讲先。咁点解银行就唔做呢个贷款要一个信托基金做隻理财产品出嚟集嗰个市场资金呢 明白。 第一就一定嗰嚿嘢系烂㗎啦。 有问题。 有问题唔系系未完善。 未完善。 未完善啦。第二样嘢就系多游水㗎嘛。我做个贷款俾你你个煤矿做个贷款俾你你要30亿我有咩游水啫。但唔同啦我而家包成一个理财产品敷返我去卖中间个佣食成7-8厘㗎。嗰个 commission。是咪呢样嘢就显示咗问题啦。但而家呢个问题就係话呢中国政府搵咗华融出嚟去埋单呢啲影子银行上面嗰啲佣金问题冇人再理啦。冇人再理啦大家就觉得就係话有人埋单咪得囉。你掘咁多出嚟做乜啦。但中国政府心里面都有条数就係话一单系咁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单咁点算呢铺铺埋单啱讲过啦个数唔知喎 ,10万亿又得 ,20万亿又得㗎喎。係咪所以融城重工同呢个咁嘅智诚信诚智开一号理财产品其实个原理都系一样嘅啫。就系中国政府喺今年里面呢系要埋好多张单。要埋好多又要埋到啲单系靓嘅唔可以话俾人听阿迪你食霸王餐。总之我会帮你埋单就唔系因为你俾唔到钱。大家心知肚明你是俾唔到钱你食等住食霸王餐闪㗎啦借尿遁㗎啦但我走去帮你埋单因为中国政府今年呢会好忙下㗎。呢啲。 但我自己听完姚专即係讲呢个故仔啦咁样之后我反而去諗个问题嘅係真係信达真係可以諗㗎喎吊返住。即係我嗱 ,ok, 我一路都讲㗎啦佢上市嘅时候已经觉得係。 可以啦。 我係好即係我係觉得因为佢第一隻第二千祈唔好同券商股去同一类型佢唔係㗎 ,ok。呢隻我觉得会系一个历史责任嚟㗎嚟緊呢隻嘢系。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隻嘢系会有得諗下。 佢要咩当然历史责任同埋历史包袱系一线之隔嘅啫。你拉拉埋埋咁多都唔係辦法㗎大佬。 死嘅 咁佢梗死嘅。咁中国政府放心啦华融啊信达嗰啲。我諗佢有 channel 啦泵入去嘅。因为我唔好意思埋单㗎嘛。我咪会搵下冯总帮你埋张单囉。冯总系个路人甲嚟嘅。係 ,ok 囉。係咁样就 ok 㗎呢啲。咁当然你话最后嚿垃圾会唔会变成一个金呢咁唔知道。 呢个就要睇返信达究竟有冇辦法做啦即係假设帮人埋单嗰啲嘅时候即係有冇辦法令佢扭转个局面啦呢个另计啦。但我 仲 要睇头一阵嘅就係话你要埋单后面你一定要泵㗎係咪先即係阿媽要泵嘢落去㗎。 泵钱 有钱埋㗎嘛。 唔使阿媽泵嚟㗎。香港各大股民泵唔少俾佢啦。所以华融嘅问题就係话而家个理财产品啱讲啦。中国政府又试话吓冇事山西省政府无端端唔使咩得啦信诚基金 ,ok, 工行直头抽水食花生大家 happy, 投资者亦都攞返钱边个埋一单呢就啱讲囉华融可能兜个圈嚟香港上市咪你去埋单囉咪你去埋单囉就係咁解嘅啫 明白。 係啦咁所以港交所点会唔得啊係咪埋单都要搵喺我荷包攞钱㗎。吓吓啲钱就你出㗎啦即各大香港股民外国投资者出㗎啦。但都要搵个荷包装住啲钱㗎个荷包喺边度呢咪港交所囉。 我开始明啦。 係咪 係。 即古仔我就会咁样串联㗎啦即可能係纯粹虚构㗎啫。 冇嘅都係睇下往后嘅发展系点啦。咁但係正如姚专所讲啱嘅系呢一单第一單 ,ok, 你唔可以俾佢爆㗎嘛如果真係咁嘅時候。 係啊 ,ok, 話晒你新年前整單咁嘅嘢咁你始終都好影響到中國人個思維㗎係 啊 搞啲咁嘅嘢係咪先 蛇年爆煲喎、啊。 係囉。 點算啊 然之後點挨呢嗰七日 close 㗎嘛即係乜都冇㗎嘛咁返到。 最慘而家。 咁你返到嚟點算呢開出嚟嘅 時候。你 check 咁方便。 係囉。 喂阿迪你又係買咗又攞唔到錢啊 係囉。 衝嘅老闆。 咁你嗰七日全即係大佬个个都放晒假㗎嘛一定要新年先解决㗎嘛好啦。解决咗之后 个问题系斋往后仲有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咧？ 一定有， 系啦， 我拍心口话俾你有，所以有啲唔埋单，你唔可以嗌出嚟， 嗯， 你私底下同我讲，我帮你搞掂， 嗯， 你唔好出声， 系 吓。你几时就嚟要埋单？因为有到期日噶嘛，嗰啲基金即系可以攞翻钱，或者攞息嗰啲，你话声先，我有晒时间表，咪逐个同佢击破咯。吓、之前咪搞掂佢咯，系咪？吓、咁所以做嘢就系咁样噶啦。吓、唔可以嚟到先食噶嘛。除咗个拆息俾人抽高之外，就嚟到先食嘅。其他嘢一定要事先就协调好。吓、就即叫咩？解放咗佢。 系啦。 咪得咯，所以个问题系冇嘅，系冇问题嘅而家。 一天都干晒嘅。 一天都干晒啦。 好，好，最后问一问姚尊啦。 好啊。 过完年之后翻嚟个内地股市点睇？好深奥啊呢个。 红盘高开啦系嘛？我谂 A 股应该有力上翻2080嘅。 希望啊。 多二三点啫，应该 OK 嘅。 希望、 啊。唔系好多啫，都 OK 嘅 ，OK。 嗯。 开波噶啦。 嗯。 唔会俾佢往跌嘅好多嘢都。 嗯。 系做好多嘢，大佬啊！啱啱讲就港交所系一个银包啫，佢有另一个银包系 A 股噶嘛，嗰银包穿咗窿，咁你补一补佢啊，大佬。 系嘅，系嘅。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 了。好，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唔知几多星期几，但下个礼拜我应该会做嘅。 嗯，吓、过完年 咁啦，咁讲啊，下个礼拜如果只荣盛重工即系夹上去嘅话，就做啦。 嗯。 唔 gap 就唔做 ，OK， okay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OK， 拜拜。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